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北京 Music Radio，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本周的情歌特辑，我们就来听杜德伟的情歌。在歌坛很少有人一直在走流行的前沿，杜德伟无疑是当中的代表。作为 R&B 的先驱，他现在音乐当中依然是最潮流的风格。首先听到的是他 R&B 情歌《你在我的爱情里》。 是不是常回想那段花样过去，烦恼不太多，花不完的勇气。是不是不知道，在我心头的你，时光的痕迹让我疯狂着迷。那时候的爱情只想拥有着你，贪恋你光彩夺目的美丽。现在的感情我找不到一点缝隙，一路的我有多习惯你在我耳边笑，在我怀里任性。你是不是想知道那些不懂珍惜浪费的真心，有没有人想起那时候我们忙着爱情的华丽，没想过成为彼此的唯一。 失留下，无力再对骂，夜雨渐下，送你归家，你的脸早已找不到牵挂，也不再跟我多说话，目光里目光里想他，情未变浓情转淡，无力去担，性情变幻，自信保情从不散， 我们将两首跨越三十年的作品放在一起来听，杜德伟1987年发表的《只想留下》，以及2017年发表的《你在我的爱情里》。1985年，杜德伟参加了第四届华人新秀歌唱大赛，获得冠军。到1990年，他推出个人第一张普通话专辑，叫做《谈情说爱》。当时，杜德伟就开始演唱灵魂乐和 R&B。不过，在唱片的黄金时代， 杜德伟新风格的探索有限制，更多是为他打开市场的抒情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张洪亮词曲创作的《谈情说爱》。 我的梦，我美丽的梦，想你来到我心中，我的你，我深爱的你，将梦离开我心中，飘来时像一阵风，随着雨消失无踪。我谈的是情，我说的是爱，我们也都明白，我们却都无奈。我谈的是情，我说的是爱，我们也曾期待，我们却都感慨无奈。我的梦，我美丽的梦，想你来到我心中，我的你，我深爱的你，将梦离开我心中，阵风随着雨消失无踪。我谈的是情，我说的是爱，我们也都明白，我们却都无奈。我谈的是情，我说

最深情的眼睛，痴情让我清醒，用我最需要的温柔，在我还能负载你的爱，钟爱我一生。 Oh my love, my love, oh, 在我还能负载你的爱，钟爱我一生，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

个人，想你在早晨，想你在黄昏，我无时无刻无心无魂的想你，我愿意忍，我是认真，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。火热的心睡不醒，风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，哦，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 90年代中期，华语流行歌的风潮开始向 R&B 转变，而先行一步的杜德伟占尽先机，进入到个人发展的全盛期。刚刚听到的是1995年杜德伟专辑的同名主打《天真》，同样是由小虫一手创作。同一年，这首歌也推出了粤语版，作词人是林夕。1996年，他再接再厉推出专辑《发现爱》，中长发的造型非常的帅气，而且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会看到杜德伟戴着类似 VR 设备的眼罩，超前20年的感觉了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无心伤害》。 真心无奈，多心都为了爱，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，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。我心还在，爱你的人还在，苦苦等，想哭哭不出来，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爱太多空隙，受伤容易，忽心忽爱才是唯一。对你的付出都放在心里，我始终这样珍惜，我怎么会忘记 ？No, feel so sorry, baby, I'm so sorry.Never meant to hurt you， 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Feel so lonely, baby, I'm so lonely. Do you know I need you to come back? Are you alright?快点回来，相爱，与你同在，只为你等待。 太笨，不懂心疼。 Baby please come back。 Oh yeah yeah yeah yeah。 Feel so sorry baby I'm so sorry。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。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。点回来。 Oh baby please come back。 Feel so sorry feel so sorry baby, I'm so sorry。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。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。 在你抗拒边缘，我要你美到无限，必须将你转向我面对面，感觉你气息的热烈，用最后六十分钟时间，让体温呼到再见。碧海蓝天，沉默住我们的爱恋，能不能不要走，能不能多一夜，一起再翻一遍，热带岛屿的最爱你的优雅。迷恋你狂野，你有一千年，我还来不及全了解。I need you girl， 画下完美的句点。重翻遍生命中这炎热夏天，潮水淹没了所有的语言，只能用身体感觉，必须将你转向我面对面，感觉你气息的热烈，用最后三十分钟时间，让体温呼到再见。碧海蓝天，沉默我们的爱恋，能不能不要走，能不能多一夜，一起再翻一遍，热带岛屿的最爱你的优雅，迷恋你狂野，你有一千年，还来不及全了解。My love, I need you girl， 画下完美的句点。如果你就这么离去，回到真实的世界。结婚慢慢老去，那至少在回忆里有一段完美假期，还值得回味、哦、还可以流泪。 这首《完美假期》收录在2004年的《脱掉》专辑，这个时候的杜德伟仍然保持超高人气，特别是标题主打《脱掉》着实是火了一阵子，但是之后却暂时退出歌坛，并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如今的他步入婚姻殿堂，